上，发达国家态度仍然消极，之前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资金仍未兑现。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说，损失与损害基金的受益方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比在气候变化面前最脆弱、最有需要的国家。美国科罗拉多州接待同性恋人士的一间夜总会发生枪击，造成5死18伤。枪击发生在斯普林斯市，警方接报之后短时间之内抵达现场，多人已经中枪。在顾客协助之下，警员拘捕一个22岁的疑犯。警方说疑犯使用长枪，未同在场人士发生争执，进入夜总会之后直接开枪，暂时未确定疑犯的动机。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以确定是不是涉及仇恨罪行。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曾经公开承认同性恋，他说这一宗的枪击案令人震惊。世界杯决赛周揭幕战， A 组厄瓜多尔2-0击败东道主卡塔尔，全取三分。厄瓜多尔的安娜华伦西亚包办两个入球，卡塔尔在赛事尾段取得较有威胁的攻势，但是始终未能够转化为入球，最终厄瓜多尔净胜两球，打开分组赛胜利之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1, 日元 140.25, 瑞士法郎 0.954, 加元 1.338, 人民币 7.12, 英镑对美元 1.189, 欧元对美元 1.033, 澳元对美元 0.66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2点，系升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14美元，卖出1752.2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听日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dy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而蓝田入口啦，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车龙就喺飞鹅山道。咁另外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广场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要 知识， 市况要剖析， 请嚟股汇专家集思广益。 买卖股票，你个先机好重要。星期五升得多啦，预计佢再升我一开，追唔追？嗱，呢个就系散户个问题，追开就见到上追。 咁嘅情况下咧，最好就定咗高过某一个位置就唔好去高追咯，安全啲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半至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同佢讲秘密。 但佢嘅秘密，你又知唔知？ 城市中的树木和树下面的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的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心边》，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21日，港协暨奥委会计划向属会发出国旗国歌指引。 卡塔尔世界杯开幕，有商场开放至凌晨直播赛事。 新增7736宗确诊，多13名患者离世。 联合国气候大会同意设基金协助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国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继早前咧，香港榄球队喺南韩作赛嘅时候咧，系播国歌又出错啦。及后发现咧，喺11月6日咧举行嘅2023年榄球世界杯终极外围赛咧，香港对葡萄牙嘅赛事转播入边咧，喺电视转播国歌嘅期间，都出错咗另一首歌嘅歌名。特区政府就话不能接受，而香港榄球总会方面咧都有回应嘅，就话直至比赛结束之前啦，香港队或者管理团队都冇办法得悉呢一个错误。国际榄球理事会同埋佢营运嘅广播及制作团队亦都冇向任何港队成员咧或者管理人员咧系查询国歌嘅名称。咁啊，得悉事件之后咧，香港榄球总会咧就已经向国际榄球理事会查询。国际榄球理事会咧第二日咧就回复解释系咩原因咧，就话解释呢个系图像操作员嘅一个失误。咁亦都话国际榄球理事会咧就住呢一个嘅错误咧，已经向香港榄球总会咧系致歉噶。咁啊，加上咧之前亦都发生咧喺播奏国歌嘅时候咧有啲嘅出错啦。近日有报道都提到话，港协暨奥委会咧系将会订立一个指引，有一啲嘅要求嘅，就住属会方面咁。整体嚟讲，你自己点睇1872311？又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敏超，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黄敏超，可唔可以先讲下个指引先？因为我见啲报道都话港协暨奥委会定咗个指引噶啦，去到尾声噶啦，系差唔多公布。有啲报道直情话应该呢一两日公布噶啦。而家系倾成点嘅系？ 我哋都前两日都一路讲开，就系话，因为我哋再话为咗防止啲事情再发生咧，我哋一定咧系要强烈要求我哋嘅总会出去啲国际比赛嗰阵咧，即系喺如果需要系有国旗国歌嘅项目咧，我哋一定要咧佢哋嗰啲国旗国歌咧一定要合规格，同埋咧一定要。不可以播錯，所以變咗我諗呢樣嘢咧，即係政府都好配合，咁佢哋都已經一路我哋見緊咧，就話不如即係標準化所有噶啦，同埋將來佢哋出去咧，一定要帶住即係最啱規格嘅國旗國歌出去，就交俾大會請佢哋去播。 可唔可以講下成個程序係要點做？點樣防止一再有出錯嘅情況 咧？其實即係我哋好多。即係唔係話今次係個別事件，就係即係我哋好多呢啲個運動會咧，其實大有事大型嗰啲咧，佢哋一定咧係要求咧所有啲國家地區咧，佢哋係會 check 過曬，即係賽前 check 過曬佢哋嗰啲嘅會升嘅國旗同埋國歌， 簽名抗議嘅。咁我唔知道今次佢哋籃總嗰邊嗰啲國際賽咧係有冇呢個程序，但係呢個咧我哋就一定要已經係集成所有，應該會集成所有總會要佢出去之前，我哋會帶曬所有我哋自己確認過政府係批准過嘅國旗國歌咧，係帶俾佢帶出去。咁咧就應該就每人兩套，咁起碼有套係叫做後備啦。咁去到咧就一定係要有關嘅舉辦嘅單位咧，佢哋係先做好確認簽咗名啦。咁即係先至係選到係完成嗰、那個任務。咁仲有咧，當如果國歌嗰陣，如果仲有差錯咧，即係我哋都要係。有啲指引俾佢哋就係點樣去做嘅， 係點啊？係點啊？如果有差錯嗰陣，有啲咩嘢指引或者應該要點做？ 嗱，一定我哋即係每次出外咧，啲唔同嘅運動咧，佢哋睇下佢哋嗰一啲代表團，即係最高嗰幾個係邊一類人。如果佢哋係有團長有呢、這個領隊。或者係有呢、這個team captain 嘅，我諗住一路落啦，睇下邊個 ranking 最高咧，即、就、係、是、由佢哋去做呢、這個，到時係睇住，即、就、係、是、有冇咩差錯，就由佢哋去出手去制止啊，或者係暫停。但係當然喺個場地咧，有陣時最緊要就係你嗰、那個我哋assign 嗰、那個領隊又好咩都，佢哋會唔會在現場咧？會唔會即係佢係一啲表態，可以當場嘅人員咧，即係籌辦嗰個國家嗰啲人員會睇到咧？所以變咗都係咧，我哋就即係最喺最前線最容易係即刻一有出事就即刻表態，即刻人哋知道嘅咧，就係喺現場正國歌企喺度即係。睇住各個升旗啊，同埋唱國歌嗰啲嘅，所以變咗咧，我哋分幾層咯，睇佢哋邊幾個係會喺現場去可以做到呢個工作。 不先講咗團長同埋領隊一啲帶隊嘅人先啦。頭先你提到話要制止，要暫停，如果有啲出錯的時候要表態。所謂制止、暫停同表態，具體要做啲乜嘢咧？運動員又要點做咧？兩個層面啦。 嗱，即係我諗就最明顯咧，就係、是。現場喺呢個鏡頭下面嗰啲人士噶啦，即係運動員啦、隊長啊嗰啲一定喺度嘅，或者甚至乎教練都喺度嘅。咁嗰啲咧就應該咧，佢哋就係應該係有個義務咧，有咩事咧佢即刻表態先。咁所有譬如人都知道啊嘛，因為如果係話真係我哋雖然團長可能係或者係呢、這個領隊啊，可能係高級過佢哋，但係如果佢因為所處個位置咯，可能喺觀眾中席啊上邊看台睇唔到，就算佢做乜嘢咧都睇唔到咧，就即係嗰個效果冇咁大，所以變咗我哋係會睇佢哋嗰個情況而去定嘅，即係由佢當時佢哋嗰個領隊去定嘅。 即係領隊就係變咗，因為頭先講到話最易係或者最易。發現到件事啦，同埋最易作出一個表態，所以個站可能就落去佢度多啲，多過個團長。同埋你係咪咁樣先？ 我當時情團長亦都一齊喺下邊嘅咧，我哋就都係要我團長即係變最高級嗰位啦。 所謂制止唔表態，即係咩意思？係咪即時行出去個球場嗰度就要做一啲動作，定係點樣 咧？表態咧就係、是做一個動作。咁我哋亦都曾經係諗過話，即係好多你啲有啲比賽想暫停嗰啲咧，一個敲卡信號或者一個 T 字型信號啦，咁啦。咁咧就而家我哋就傾緊睇下，都係揾一即係集中一個啦，唔好有個選擇啦。咁咧就多數用個 T 字嘅信號啦，即係隻手就一手打橫一隻下面就擺一隻手掌咁咪睇到個 T 字，咁即係咧叫大會咧有啲嘢要暫停。咁樣呢就當然呢、這個情況如果係團長啊或者領隊嗰啲可能喺上面觀眾席呢你做冇人睇到你冇即時可以咩，但如果當你喺個唔啦人哋嘅鏡頭下面咁就即刻即時可以知道， 啊，如果是即係個組委應該可以即時可以係反映或者係更正嘅錯誤。 嗯，即係就呢一啲動作都應該係要公開做，就唔好話私下揾大會係反映佢哋嘅問題嘛。 係啦，俾佢即係佢一即係做錯嘢都要俾佢盡量即係。即刻可以停止啊，或者暫停啊，冇俾佢發生得太出。 如果有因為種種原因，佢未必係做到呢一個動作，或者係未及反應到嘅，或者之前有啲話可能個球場本身都好好大嘅，未必可能發現到呢個問題，種種原因而做唔到你跟呢個指引去做，會唔會有啲咩後果嘅咧？又 我諗咧，就應該我哋就要上訴啦，或者甚至乎我哋當時。第一樣嘢就我哋會係交代嗰啲隊員應該點做。當時係如果係真咁嚴肅嘅嘢，佢哋都做錯，而叫佢哋改唔到咧，可能我哋就真係要佢離場啦。 要離場係要、就是、當時決定噶嘛，都係要係嘛？ 係啊係啊，即係咩嘢情況之下點樣做咧？其實我哋咧一定要係會同所有嘅總會咧。是要通知佢一定要做的 離場是一個都幾嚴重的舉動啦，會不會都擔心會影響到運動員的即係佢哋都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一些訓練啊，或者影響到運動員的發展啊，或者佢哋當下的心情啊，有冇考慮過各種呢一啲嘅影響咧？ 應該冇，因為如果佢係本身大會做錯嘢咧，係嘛？平時即時係知道啊嘛，清楚錯。就所以變咗，我哋覺得係應該要做嘅。 嗯，有可能係個屬會都因為唔跟個指引而有啲後果㗎咁。 嗱，我諗就當然我哋即係會之前有講曬清楚，喂，你哋要點做咩情況，即係點做？咁咧，如果佢哋唔跟足咧，當然我哋要視乎佢個嚴重性係邊啲冇跟足啦，會我哋會去處理。但係咧，如果佢哋跟足嘅咧，咁就變咗係應該我哋應該責成佢哋嘅，再加上咧呢啲咁嘅情況咧，就都指引好清晰嘅。 我見係咪話即係如果主辦單位係有責任嘅話啦，我見報道所講嘅就話係。嚴重錯誤就會向主辦單位或者亞洲總會投訴，亦都有機會向國際體育總會同埋國際奧委會投訴，亦都有可能係考慮停止參與相關嘅賽事幾年，係咪有呢個嘅情況可能出現？可能會停止參加賽事幾年。 當然，如果係即係個個國家舉辦啊，都係有呢啲錯誤噶。咁咧，當然我哋就係針對譬如佢係做錯咗嘢。而都係改善唔到咧，我哋先會針對或者甚至乎我哋向嗰啲有關嘅國際總會投訴，咁然之後咧，喂佢哋唔好搞啦，即係希望可以即係制裁佢哋，唔好話將來再搞，因為搞又會發生嚇。只係就針對嗰啲係做錯嘢嘅舉辦國家。 即係你意思係希望佢哋嘅比賽唔好搞幾年，而唔係香港隊唔好參加佢哋嘅比賽幾年。 就嗱呢样嘢，我谂即系最严重嘅直头，我哋希望佢唔好即系惩罚啦。我觉得有啲惩罚嘅罚则嘅，即系国际个组织系惩罚佢，喂你搞极都你系做错嘢，咁点俾你再去举办咧？咁我哋唔参加就尽量就唔会嘅，除非知道佢有啲刻意系做错嘢。國家啦，如果唔係咧，我哋都唔會話去影響我哋運動員參與呢個比賽、 但香港層面可能好難控制喎，人哋個比賽搞唔搞，係咪啊？ 但係我哋所以我哋如果係有咩佢哋差錯出錯嘅咧，我哋係要強硬啲咁變咗嚟講，佢舉辦嗰啲都要去諗清楚，即係做錯嘢嘅後果。 OK， 另外我就想問翻今個月六號嗰個喺杜拜參加。香港籃球隊在杜拜參加2023年籃球世界盃中的外圍賽對葡萄牙那場的賽事，就話播國歌的時候咧，電視嗰個轉播字幕咧就有出錯嘅咁樣。呢、這個暫時你了解到個情況係點啊？有冇了解到佢個解釋？就話當中涉及到個圖像操作員嘅失誤啊？點睇呢個説法咧？又 圖像操作員咧，呢、這個我覺得唔係好接受咯。但係變咗即係當時嘅情況，我諗即係我哋即係就即係。每個唔同個別事件咧，我又唔想話，即係嗰個最 最终的结果是怎样，我们就不想啊。 即是会怎样跟进啊？咁呢个？ 冇啊！我哋都会一定逐个个别，我哋都系逐个跟进，但系一直将佢就发生啦。但系即系我哋一定，起码我哋自己到自己队伍，希望佢哋咧就出队咧都系正啲好多，即系要真系同埋要留心所有嘅嘢咯。 但今次或者嚟紧啦，你哋发呢个指引咧，点样针对呢个问题咧？涉及到喺个电视转播上面嘅字幕，就未必系现场可以，譬如听到个国歌出错嗰啲问题咯，未必系现场发现到嘅呢、這个。 嗱，呢个时候啊，你嘅转播呢、這个，我哋真系真系同即之后点样，我谂就要睇个别情况可能有关嘅部门去。或者專家去研究或者點樣可以點做啊？ 即係所以指引係未必涵蓋到一啲，譬如呢個最新嘅情況就係轉播出現一啲資訊上面嘅錯誤，係咪咁？ 這個我哋暫時應該我哋自己係有諗到一個好好嘅方法，或者一定都做到轉播，可能呢啲牽涉其他嘅嘅。 OK， 好啊，我黄敏超同你倾到呢个度先噶嘛，咁啊，讲翻个指引，我想知道系咪话今日或者听日会公布啊？系咪话？ 应该系噶，应该好快，今个礼拜内我哋会开大会，系大家就通报，同埋睇下有冇需要，即系某啲细节要系执好啲嘅。即系我哋都系 open 嘅，所以即系希望啲会俾意见我哋。 OK， 好啊，唔该晒黄敏超，同你倾到呢度。黄敏超系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咁讲到一啲喺球赛喺奏唱国歌嘅时候出现嘅一啲唔同情况啦。咁有啲就系有奏错到啦，有啲就系出现一啲资讯上面嘅错误，出错咗个名等等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早前系政府喺上个礼拜五就系公布系会容许入境旅行团咧团进团出嘅一啲安排，就话根据呢个方案咧，持牌旅行代理商向旅议会交咗申请获批之后咧，就可以安排一啲皇马嘅入境团嘅客人咧去到特定嘅餐饮处所嗰度去用膳。咁啊，负责嘅餐饮处所咧都要有一啲嘅防疫要求嘅，包括有啲咩咧，独立嘅房间啦，有一啲密封间隔嘅独立房间啦，有一啲专职嘅员工去做接待啦，亦都禁止旅客咧系互相分享食物等等嘅咁。详情啊，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旅议会总干事杨淑芬，早晨。 早晨啊。 早晨，杨淑芬，这个最新安排团进团出的安排点睇？同埋个时间上面的公布又即系旅行社方面又系咪可以准备到呢？又 咁当然我哋系业界梗系欢迎啦，咁可以多一个机会做多少少生意啊，咁样。咁而系公布嘅时候就系礼拜五啦，都系即系都比较晏嘅时间噶啦，咁样。咁所以就但系之前我哋一路都有同啲业界沟通嘅，咁亦都即系攞咗啲佢哋嘅意见啊，咁样。咁所以就大家都唔会觉得好陌生咯。咁就但系当然啦，我哋仲有多啲嘅沟通啊，咁同埋我哋都会准备一个简介会俾业界啊，即系喺呢一两日，咁啊等佢哋更加清楚。了解点样去申请咯。 暂时呢个团进团出嘅安排，收到几多嘅呢啲行程嘅申请咧？ 嗱，因为都系礼拜五即系都成七点几公布咯，咁样，咁我哋即刻就上咗我哋嘅议会网站，咁直至到寻日咧，即系可能系周末啦，直至到寻日六点钟左右啦，我哋就收咗四个申请，四个旅行社申请嗰个豁免嗰个嘅申请，但系个行程，因为其实佢要分开两边嘅，一个就系首先申请咗做一个防疫嘅承诺先啦，咁佢申请咗呢一个，咁跟住咧就每一个团，如果佢真系要搞呢个入境团嚟香港咧，亦都要登记行程，咁暂时嚟讲咧。登記行程咧就係啱啱禮拜六、禮拜日嗰兩個團，佢哋登記咗咯，咁但係其他咧就冇啦，咁但係申請咧就申請咗有四間旅行社就抵咗嘅。 算唔算預期之內咧？同埋呢四個旅行團係幾時會嚟嘅？ 剛才讲过四个是申请做豁免啫，即是他们申请有这个资格去搞这个入境的即是团进团出的安排的啫。 Okay. 但是真正的行程是未有的，真正的行程只是即是刚刚礼拜六礼拜日来的两个泰国团，因为其实团进团出是包括最主要的东西呢，就是说在皇马期间可以去餐厅吃东西这样的。这个是最主要的那里。而第二个呢，在同一日即是星期五同一日呢，他在同一个新闻稿里面都有讲呢，就是说另外再放宽了，就是如果同我们登记了这个团进团出的 旅行團嘅話，而佢嘅逗留係四日之內咧，佢就唔需要做第二日嗰個嘅 PCR。 嗯。 咁所以就啱啱禮拜六、禮拜日嗰兩團咧，咁佢都嗱嗱聲禮拜五就登記咗啦。咁所以佢哋嗰個嘅優化咗咧，就係話嗰個 day two 嘅 PCR 咯。咁但係安排餐前嗰度係冇嘅。咁所以到而家嚟講都係啱啱呢個禮拜六、禮拜日。啱啱到嘅嗰兩個泰國團咧，做咗個登記嘅啫。 嗯，暫時啲餐飲處所係咪都要旅行團自己聯絡翻嘅？ 冇錯，因為我哋旅議會咧，就所有嘅申請咧，都係由旅行社去遞入嚟嘅。咁所以旅行社如果佢哋自己組團嚟嘅話咧，佢哋就會揾翻即係根據佢哋嘅行程啦，去咩餐廳食嘢啦咁樣。咁佢哋就同餐廳直接接洽咯。咁就經呢個旅行社咧，就遞入嘅申請咧，就要有埋餐廳嘅承諾書同埋餐廳嘅平面圖啊咁樣樣。 OK， 阿楊淑芬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先，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傾下八點半鐘之後。 好啊。 杨淑芬咧就系旅议会总干事嚟嘅，头先咧就提到话啊，如果留喺香港唔多过四日咧，只系喺抵港当日咧喺机场接受一次核酸检测啦，咁就得啦，即系比其他入境者咧系少测一次嘅，有一个咁嘅新嘅安排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由泰国曼谷返港之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隔离，期间他会在家里工作，按需要以视像出席会议。特首办发言人话，李家超访问曼谷四日期间的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都是阴性。至于陪同李家超出访泰国并且在昨晚回香港的行政长官办公室职员，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当局正是评估是不是将他们列为密切接触者，在完成评估之前，他们暂时会在家工作。广州疫情持续，白云区决定由即日起至今个星期五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话为了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扩散风险，即日起市民除了接受核酸检测和紧急就医等之外，原则上非必要不要外出，不串门和不聚集。中小学和幼稚园暂停翻学和面授课，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入口严格实行测温、扫场锁码和查验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的措施。另外又会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地铁和公交服务暂停，除了保障城市基本运行和疫情防控相关的车辆在落实相应管理措施的前提下予以通行之外，其他车辆包括电动车和单车原则上不流动。柬埔寨首相洪森在金边会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柬埔寨积极推动签署南海行为准则，希望同中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安宁。魏凤和介绍中共二十大有关情况和重要成果，他又说近年来两军克服疫情影响，在高层交往、机制建设、联演联训、人才培养等的领域开展务实的合作。七大工业国外长说，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要采取措施回应北韩近期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七大工业国外长说，国际社会需要采取联合和有力的行动回应北韩，预计安理会将会应美国的要求星期一开会讨论北韩问题，南韩将会以利益有关方的身份参加。另外，北韩外务相崔善基不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偏帮，说有欠客观公正，他重申北韩有权发展自卫用的武器。较早前，北韩证实试射火星17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领导金正恩在场指导。财经消息，

时间嚟到8:38，讲到有关于团进团出嘅安排啊，咁啊，旅行社咧要向旅议会咧系登记相关嘅团嘅行程啦、随团嘅持牌导游啦、接待嘅酒店啊、餐饮处所啊等等嘅资料嘅咁，咁啊，喺19号起入境而完成咗头先讲嘅呢啲申请啦、登记行程嘅旅行团啦，如果有关从海外地区或者台湾嚟港嘅旅行团嘅旅客咧，只系喺香港逗留唔多过4日。嘅話咧，就只需要喺抵港當日咧係做一次嘅核酸檢測嘅啫，但喺行程期間咧都係要每日都要做一個嘅快測嘅咁，即係話做一次核酸檢測就係比其他入境者咧係少一次啊！呢個團進團出再登記埋嘅一個安排，一個咁嘅做法嘅咁。繼續同阿楊淑芬傾下，楊淑芬咧就係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早晨。 系早晨， 我想知头先讲到啲餐饮处所啦，即系都有一啲嘅防疫要求，譬如话有啲独立嘅房间啊，或者要有啲专职嘅员工去接待啊咁样。而家暂时有冇即系同啲餐厅去了解，或者有冇主动联络边啲餐厅系了解到佢哋愿意系做呢啲嘅皇马区啊啲独立嘅房间嘅咧？ 因为咧嗰个申请咧都系餐厅都系经旅行社去做嘅，咁所以我哋就冇直接同餐厅讲。咁但系据我哋嘅了解咧，即系业界同餐厅嘅沟通咧，咁都有一啲即系专本系接待啲旅行团嘅嗰啲餐厅咧，佢哋觉得咧都可以去安排到嘅。 嗯，有冇啲咩特别要求嘅对呢个独立区？譬如会唔会话都要喺入面啲台都一定距离，或者台嘅人数有冇限制？有冇一啲嘅抽气嘅系统嘅要求？有冇呢啲噶？ 其实在里面呢就同而家基本嗰个要求一样，即係都系唔可以多12人一台啦嗰啲咁样，即係同一个基本就系只不过嗰个区域呢佢就要分隔开同即係其他南亚嘅人士系唔同一个地区，咁而即係头先都讲过啦，包房或者系即係上到顶嘅嗰啲嘅间板咁都可以嘅。 嗯，我见埋要安排专职嘅员工去照顾或者接待呢一啲嘅旅客啦，皇马区嘅旅客啦，咁即係佢哋唔可以同时服务其他嘅顾客嘅，系咪咁样啊？ 冇錯，但係咧，佢就係即係同一個時段咧，即係如果譬如話呢個員工佢喺人哋而家呢個皇馬嘅旅客入咗嚟啦，咁佢係即係做緊佢呢個嘅接待嘅時候，佢就唔可以同時間接待啲南馬嘅人咯，就唔係話佢呢個員工梗咗只可以做呢一個即係呢個入境團，咁係同一時間咁嘅意思嘅啫、 其實點解旅議會唔考慮俾啲旅行社一啲嘅願意做呢個皇馬區嘅食肆嘅名單俾佢哋咧？咁或者食肆可唔可以自己同旅議會講，我哋可以做個皇馬區喎？咁點解唔有呢啲安排嘅咧？冇呢啲嘅咧？ 嗱，我諗首先講咧，因為呢個係旅行團嘅組織嚟嘅，咁如果個旅行即係個餐廳話做，咁但係都冇旅行團同佢做，咁冇意思啦，整咗出嚟係咪？咁所以呢個係全部都係經旅行社佢去當佢編排佢行程嘅時候，佢覺得係邊啲餐廳佢比較合適，咁由個旅行社去根據個行程要餐廳嘅需要去申請咯。咁而至於頭先話我點解唔會之前有一個名單出咗嚟先咧，或者係話一個梗咗嘅名單咧？其實呢度我哋都係同業界之前同佢哋都諮詢過嘅。咁我哋就唔想話限定咗一個餐廳嘅名單，咁可能你個行程去又未必去到嗰啲餐廳，咁所以嗰個安排會更加唔方便，所以而家我哋嗰個做法就係咁樣啦。 會唔會話旅議會都會派人即係了解啲食肆係咪符合個防疫要求，定係唔關你哋事嘅呢個？ 這個呢就我哋係接受個申請嘅啫，即係收個申請，咁同埋審批申請嗰啲文件齊唔齊啦咁樣。咁而跟住呢就會有另外一啲嘅即係部門嘅同事啦，咁佢哋呢就會去做一個巡查嘅。咁首先嚟講，第一次即係譬如話嗰個旅行社登記咗個行程，咁呢一間餐廳係從來冇入過嘅咁樣，咁佢哋首次呢就要做一個巡查嘅。咁做完巡查 OK 咗，咁再話返俾我哋聽，咁我哋就要批返我哋就可以批審批咗俾嗰個旅行社。咁所以呢我哋即係都有寫呢，就話我哋需要大概5個工作天囉。咁但係呢個就係嗰5個工作天點解要咁長嘅時間審批啦。 你剛才都提到有一個嘅做法，就係團進團出嘅旅行團咧，如果話留港唔多過4日咧，咁佢哋就喺抵港當日咧，啲旅客咧係喺機場做一次核酸檢測咧就得啦。咁即係比起原本2次咧，係再少咗一次嘅咁。呢個點睇咧？有幾咁方便咧？對於旅客嚟講，或者旅行社 咁呢個當然係好好多啦。因為你如果第 第二日又要做嘅，咁喺行程裏面仲要安排一個時間去做檢測，咁嗰個行程嗰個會阻礙咗啦。咁同埋頭先都講旅客即係嚟幾日啫嘛，咁同埋就喺嗰個旅客嚟講嘅話咧，佢亦都唔需要話要可能又要再即係因為講到尾都係一個旅行團啦，可能又要即係排隊等耐啲嘅時間啊咁樣，咁所以呢個我哋係歡迎 嘅。整體而家呢個版本嘅團進團出，你覺得對於吸引額外嘅旅客嚟香港有幾大幫助咧？ 嗱，我諗咧，你話係咪即係吸引嚟好多好多旅客上嚟啦？咁就肯定唔係㗎啦，咁樣。咁因為即係我諗旅客都係啦，即係海外嘅旅客，佢哋而家有好多選擇啦，好多國家都開放咗，比我哋嗰個嘅要求咧就即係更加寬鬆咁樣。咁所以你話個吸引力嗰度咧，就唔會話比其他嘅周邊國家優勝嘅。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即係我諗我哋早前都提過，即係我哋覺得喺呢一個而家呢一個時間裏邊咧，就係我哋可以話翻俾我哋海外嘅旅客啦，海外嘅業界夥伴知啦，香港咧係逐步咁咧，即係踏入呢一個復常嘅路程裏邊咯。咁所以當佢哋再去計劃咧，尤其是喺譬如2023年開始，佢哋計劃整年嘅行程啊，有啲咩嘅安排嘅話，希望香港都會喺佢哋嘅名單裏邊咯。 OK， 好啊，唔該曬楊淑芬，同你傾到呢度。楊淑芬係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講到團進團出嘅呢個安排，你自己點睇咧？會唔會都吸引到一啲嘅旅客咧？喺皇馬嘅期間咧，去到一啲特定嘅餐廳嗰度用膳，但係就叫做一啲嘅獨立房間啦，一個獨立嘅區啦，亦都安排嘅一啲專職嘅員工係做一啲嘅服務啊接待嘅。咁同埋其中一點就話禁止啲旅客咧係互相分享食物啊等等。咁再另一樣嘢就係講呢啲登記咗嘅旅行團啦。咁如果佢哋本身咧係留喺香港咧唔多過四日嘅話咧，核酸檢測咧都可以減少一次，即係話淨係喺抵港當係機場接受一次核酸檢測咧就得㗎啦。咁不過快測咧繼續要每日做嘅咁。點睇1872311 1872311？頭先講到旅議會或者旅遊業方面嘅睇法啦，咁另外其實飲食業界咧都有關注到嘅，因為今次都涉及到團進團出咧，係一啲特定嘅食肆啊嘛。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早晨，朱樂文。 早晨，黃家和，點睇呢個團進團出嘅安排？一啲餐廳嚟講，會唔會都大意欲係即係透過旅行社申請做呢一啲有皇馬區嘅餐廳咧，或者佢哋嘅考慮點係啲咩咧？ 我都有同唔少嘅不同类型嘅食肆啲老板啊，咁样都有倾过呢个问题嘅。整体上嚟讲咧，佢哋对即系如果要将佢哋嘅住所划分一个特定嘅区域或者叫皇马区啦，咁同埋因为要做咁多嘅一啲防疫嘅措施。咁特別喺一啲要有密封嘅空間、密閉嘅空間嚟到去服務呢啲團進團出嘅旅客咧，大部分嘅食肆咧都冇呢個意欲去參與呢個計劃嘅。咁始終咧如果你話要一啲食肆參與咧，相信有少部分嘅，譬如話。大型嘅食肆，好似酒楼啊咁样，就可以有呢啲空间可以俾即系划一个皇马区出嚟。咁但系咧，大家都考虑到咧，划分咗啲皇马区之后咧，如果系临时性嘅去划分，咁因为啲团咧唔知有几多嚟嘅。咁你如果話申請咗一個區域而劃分咗呢個區出嚟嘅話咧，咁變咗又唔能夠服務即係其他嘅客人喺呢一個區域裏面。咁同埋亦都係要有一啲特定嘅員工咧，去服務呢一個團進團出嘅一啲旅客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對食肆嚟講咧，增加咗。不必要的成本和其实都几不方便的。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多的食肆都愿意咯。特别因为很多一些旅客呢如果讲如果针对性是一些东南亚团的旅客来香港的话呢，很多旅客以往呢就是喜欢去不同的食肆。因为香港始终有好多类型嘅餐厅啦，咁亦都可以提供到不同地区啊、不同 國家不同，即係好多美食嘅。咁呢個先至係一個最大嘅吸引力啊嘛。咁而家即係冇咗呢個吸引力嘅話咧，咁相信即係嚟香港嘅團咧，亦都唔會好多啊。咁即係如果話要等到2023年先至期望呢個團進團出可以實施係比較暢順或者多啲旅客嚟香港嘅話咧，可能期間由現在開始到年底之前咧，政府又會有一啲其他嘅放寬嘅措施。咁究竟團進團出呢個安排如果而家開始做嘅話，究竟係咪值得去做咧？咁樣咁而 即係你意思覺得團進團出，就算做咗，同政府放寬嘅措施，可能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優勢，係咪咁？ 嗱，因為而家政府咧，差唔多每隔幾日或者一個星期又放一啲消息出嚟，又會放寬一啲限聚嘅措施啊，或者一啲防疫嘅措施啊咁樣。咁對食肆嚟講嘅話咧，咁會唔會到時都或者冇呢個黃碼再繼續咧咁？咁因為有好多專家啊，或者一啲甚至議員都好啦，都有提及到即係取消安心出行啊，取消黃碼呢個制度啊等等咁樣。咁到期時嘅話，可能我哋喺嗰個防疫嘅措施嗰度又有啲即係已經做得唔錯嘅話咧，咁喺嗰個放寬嘅措施嗰度咧，已經係有啲改變啦。咁而家再跟翻團進團出現行嘅呢個措施嘅話咧，究竟係咪實際咧咁樣？咁呢個都要考慮咯。 我見咗一個實際執行嘅情況咧，就話禁止啲旅客互相分享食物啊，就算喺嗰個獨立嘅房間等等呢一啲嘅皇馬區嗰度，呢個實際執行又難唔難咧？對於食肆嚟講？ 呢、這個當然是難啦，你不要話而家團進團出要，即係如果禁止啲食客自己本身去分享食物喎，咁就算而家我哋可以做飲宴嘅服務，擺20位240人，我所見到咧，因為我都去參加過有幾個呢啲咁嘅宴會，咁啲人咧基本上就根本就唔理政府嘅指引噶啦，咁已經係大家碰酒啊，或者係互相即係好多人聚埋一齊傾偈啊之類咁樣，食肆亦都管唔到咁多。咁呢啲咧，政府究竟即係如果你話團進團出都連食物嘅分享都唔可以嘅話，更加令到啲旅客嚟香港嘅話咁多掣肘咧，即係你嚟香港係想開心，想玩去旅遊，去揾啲好嘅即係美食嘅之類咁樣。咁而有咁多咁嘅掣肘嘅話，我點解要嚟香港咧？啊，呢、這個我哋正正咧就覺得，喂，團進團出係好事嚟嘅，行咗第一步。咁但係咧，我相信未來呢一兩個月咧，政府嘅一啲防疫嘅措施都會有改變噶嘛，唔可能到而家仍然係即係兩個月後仍然係目前嘅防疫嘅措施啊嘛，咁呢個我唔係睇得太好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家和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講到飲食業界點睇團進團出嘅呢個實施嘅安排。頭先講到話啲餐飲處所啦，係需要透過持牌嘅旅行代理商咧，係向旅議會咧交一個嘅承諾書嘅，就唔係話啲餐廳自己同旅議會講，我想係參與呢一個嘅團進團出嘅安排。嗱，咁佢哋咧都要遵守一啲嘅防疫要求嘅，包括話頭先都提到話安排一啲咧係密封間隔嘅獨立房間。咁除此之外咧，如果係包場或者成個露天座位範圍咧，都俾一啲入境團嘅旅客用膳咧，都係可以嘅。並且你要係採取額外嘅防感染嘅措施啦，包括就係話旅客喺用餐之後咧，需要徹底消毒房間先至可以接待其他客人等等。亦都唔可以同時咧係俾一啲隨團工作人員啦、餐飲處所嘅員工啦，或者其他嘅顧客咧喺同一個範圍入邊咧係用膳等等啊呢啲咁嘅要求嘅。暫時傾到呢度先。 啲人話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Poon， 我是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是颜宝伦 全科加護醫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專科醫生。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 港台電視31，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節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電視節目電視睇到就緊㗎啦，網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網站一樣都睇到。 下載港台應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節目無處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8:53啦，又想同大家讲下关于一啲医护人手嘅问题。政府就话研究紧咧，强制一啲医护人员咧喺公立公营嘅医疗系统嗰度咧服务一定年期。咁啊，见到有议员啦，都系做到一啲嘅调查，访问到一啲嘅医护嘅意见嘅。电话旁边请嚟同我哋倾下，有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源，你哋嗰个调查系几时做，同埋访问咗几多医护啊？分别系涉及边啲医护啊？又？ 嗰、那个咧系11月2号啦，至到11月12号，即系大概10天时间咧，我哋用问卷嘅方式咧，就系、是、访问同事啦。咁、我哋发出去嘅就所有医护人员，我哋都发出去噶啦，即系医生啊、牙医啊、护士啊、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啊、中医师啊、药剂师等等，我哋全部都会去征询佢哋意见。咁收翻嚟嘅咧就系572份问卷。而其中咧就60% 都系医生回答嘅，咁、其他系护士啦、职业治疗师啦、药剂师同埋其他专业都有回复嘅。 嗯，有冇再分几多系公营，几多系私营嘅医护啊？ 其实如果系医生嚟讲咧，大概一半系仍然系喺公立医院工作啦，一半就系离开咗公立医院啦。咁但系咧，我哋睇翻咧就系、是，亦都系问翻佢哋咧，就系、是、绝大部分96-7% 咧都系曾经喺公立医院或者公营医疗机构做过。护士都差唔多，即系绝大部分都系喺公营医疗体系做过嘅。 嗯，你哋个调查有冇话即系通常接受访问或者接受今次你调查嘅系通常年资系几多啊，或者个分布系点啊？ 年资今次都系比较上深少少年资嘅系较多，咁我睇一睇先呢度嗱，如果我哋讲紧先全职工作呢度系年资都系比较上高，系啦，如果医生嚟讲咧，就系、是、我谂6-7%咧都系超过7年嘅年资，系啦 ，OK 比较多 ，OK 整体嚟讲有啲咩发现咧？佢哋点睇话即系强制研究紧咧？咁话强制一啲医护人员咧系喺公营医疗系统度做一定年期咧？咁、那个睇法系点？ 其实我哋问嘅咧就唔系净系个年期嘅，而系问即系大家点解会离开啦，又问即系大家如果喺公营医疗体系入边咧，有啲乜嘢系做得开心，有啲乜嘢系唔开心啦。因为你要知道人哋有乜嘢原因系想走，咁先至个数字先有意思嘅。咁而家去到个数字嗰处咧，我哋睇到就有50%多嘅护士咧，都系会之前咧系有一个强制性嘅喺公营医疗服务嘅时间。而医生方面咧，就有50%多嘅同事咧，就系不赞成有强制喺公营医疗体系嘅时间。咁但系要理解咧，医生嗰个情况有啲啲唔同咧，就系、是、医生佢毕业嘅第一年咧，就必须要做实习。咁嗰一年就已經差唔多強制性啦，如果唔係佢牌都攞唔到嘅。咁之後咧，有70%多嘅醫生咧都會留低喺公營機構咧，係做個專科訓練。咁而專科訓練最少都係要6年時間，而通常嚟講都唔係話6年就即刻考到個試，咁可能都係6年-7年之間。咁所以可以話畢業之後頭嗰7年咧都係有個比較上穩定嘅人手供應。咁如果再講一個強制性，就可能係之後啦。咁變咗就有少少同護士唔同，護士呢就冇乜太多話係專科訓練，佢哋有，不過暫時未係好普遍。咁畢業之後，我哋見到有唔少嘅護士同事頭2年就已經係離開咗，咁所以對佢哋嚟講呢，就佢哋較大嘅傾向話不如留低耐少少啦，否則嚟講個機構嘅運作都係受到相當之大嘅影響，成日都要教新人都教唔掂。 呢、這個贊成即係強制一啲醫護留喺公營醫療系統個一定年期嗰、那個比率啊，你哋調查到，你哋對於呢一個嘅數字嚟講，算唔算高咧？覺得？ 冇话高与低嘅，即系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见到，即系其实同事都系喺整件事上面有意见之余，系似乎各样睇法都有，即时系大家都愿意攞出嚟讨论啊，去探讨。咁呢个我觉得系重要嘅，因为我哋知道咧，即系随住科技嘅发展，现在同譬如30年、40年前已经好唔同。即系另一个，譬如医生啦，都系讲翻你毕业做一年嘅实习咧，你系咪真系可以比较上，系咪可以足够你有一个基础将来？如果你做譬如家庭医生也好，入其他专科也好，你是够阔去到懂得处理一个病人多方面的问题呢？咁你见到好多世界上其他地方呢，已经系一早已经改咗，就唔系一年嘅实习，而系会长少少时间。咁即系除咗话系人手之外呢，我哋都睇就系到底我哋系个基础训练方面系咪都需要去调节啦。 嗯，头先提到话医生可能都大概有头七年嘅时间都系相对人手稳定嘅情况啦，因为涉及到要有个专科啊，亦都要做实习啊等等啦。咁其实所谓嘅留喺公营医疗系统一定年期，系讲緊佢哋赞同喺几时之后开始计呢，边个阶段之后开始计啦。 其实我相信呢个政府暂时仲未俾到任何消息我哋啦。咁、就我哋问咧，就系喺毕业后咧，第二个可能性就系专科训练后咧、第三个可能性咧就系、升职之后啦，或者升职嘅时候啦。咁三个阶段咧都有问啲同事，咁大致上嚟讲，呢三个阶段都有多个回答嘅同事嚟讲，多过一半咧都系话觉得可以考虑呢啲时间嘅。 嗯，林志源，因为时间差不多，但我哋转头都想问，因为今次就算话留在公营医疗系统一定的年期，都冇讲话啊，究竟几长嘅？我想知道调查有冇都问到呢一方面啦，同埋除了医生护士之外，都仲有其他职系嘅。转头翻嚟，我哋再了解一下好吗？ 好啊， 好。林志源是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 昨晚观看球赛兼庆祝生日，酒吧业界就对世界杯期间生意普遍乐观，预期会增加30%生意。多间商场为了吸引人流，亦都直播64场赛事，其中中环街市设有世界杯观战专区。赛事举行期间，气氛高涨，有发展商预计旗下三个商场的人流系会增加10%至15%。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的报道就提到，今届世界杯不少赛事在凌晨举行，有雇主表示理解员工迎接久违体育盛事的热情，会尽量为员工提供方便睇波措施，例如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允许较迟翻工，或者放一日世界杯假。有企业更加在重要比赛日子在酒吧包场睇波。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过去一年，公立医院全职护士流失率恶化至到10.1%。明报取得医管局内部文件，显示7个医院联网当中，5个联网各至少有10%嘅流失率。九龙中联网龙头医院伊利莎白医院有最少5个专科嘅护士流失率超过10%，脑神经外科、心胸肺外科同埋妇产科系头3位嘅重灾区。伊利莎白医院内部离职调查首度披露，过去3年报称因为移民离职的全职护士比例持续上升，由2年前占7%升到去今年的39%。这个是明报报道。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结束1年4日在泰国的外访行程，他总结行程的时候表示对今次成果感到满意，形容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證明香港已經重返國際舞台，亦都是他作為行政長官之後第一個國際會議，能夠利用今次機會接觸到不同經濟體的領袖。他又說，本港目前最希望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會聚精會神推展相關工作。商報報導。 信報報導，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表示，目前只是收到3个来自泰国的入境团登记以团进团出的方式来香港，每团的人数由超过10人至到40多人不等，行程大致相同，景点主要是到昂坪360、天坛大佛和浅水湾等等。徐王美伦认为，登记旅行团的数目属于预期之内，即使是当局增加皇马人士亦都可以进入的处所，入境旅客亦都不会在短期内激增，但是相信下个月就会有较多旅客入境团登记。信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7736宗确诊，相隔3日之后再跌到8000宗以下。有专家表示，近日免疫逃逸能力较高的亚系病毒株在香港引起明显反弹，但由于社区有一定程度的群体免疫，初步估计几星期之后确诊宗数可以回落到较低的4位数。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接连有中国香港队参与的国际榄球赛事出现播错或者是标示错国歌，都是宣扬港独的歌曲或者是歌名。社评说，彻查和追究责任是必须的。事件提醒特区政府和全国社会都要在意识上、机制上和行动上补上真事，维护国旗国歌尊严这一课。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说，近日两位港府高官先后表示，预计不适切的劏房将会在十年绝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期票。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昨日表示，未来十年可以供应大约3200多公顷的熟地，只有三成会在未来五年出现。政论说，熟地难求，发展需时，为什么不善用现成的工业区和工业村土地，活化工厦改成房屋用途？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商报的时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评说，在当前全球陷入动荡之际，香港迫切需要增加新的投资和经济驱动力，拓展国际合作新的空间，深化和区域经贸合作，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成果。 APEC 只是开始，本港需要更加积极主动联通海内外，善用一国两制，稳立于国际经济舞台的中心。商报时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本港要真正重返国际舞台，还有不少宣传推广要做，特别要靠商务观光客前来。当东南亚多国例如泰国已经无需入境旅客提交疫苗接种或者阴性检测记录，港府要真正取信于当地政商界，重新前来投资经商。抵港核酸检测次数最新由4次减至2次，仍然未够，还需要争取进一步安全设限。是《經濟日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阿姑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位置是屯門龍門路去翻龍鼓灘方向，跟住龍富路回旋處，現時全線需要暫時封閉，龍尾在龍富路近住屯門高爾夫球中心。重複一次，屯門龍門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回旋處有交通意外，全線需要暫時封閉，龍尾在龍富路近屯門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下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比较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的，咁现时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入大埔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好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四年一度球坛盛事聚焦卡塔尔，为期一个月的赛期，11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30开心日报时段送上卡塔尔速递，晚上11:00南地球时段 为你带嚟足球坛嘅冷知识。 FM 九二六，一台世界杯，同你一齐知多啲。 2022年11月21日，港协暨奥委会计划向属会发出国旗国歌指引。 卡塔尔世界杯开幕，有商场开放至凌晨直播赛事。 新增7736宗确诊，多13名患者离世。 联合国气候大会同意设基金，协助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国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談到關於政府說研究強制醫護人員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一定年期，剛剛就跟林志源在談，繼續找他先談。林志源是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早晨。 早晨。 林志源，剛才就說到因為你們做了一個調查，都問到一些醫護，包括剛才我說到那個對於強制他們在公營醫療系統留一定年期。不過所謂一定年期都有不同的長度的嘛，剛才就說問到譬如醫生來說是在註冊之後啊，專科畢業之後啊，還是升職之後計這個年期啦。咁就算是計這個年期，究竟計幾長呢？咁有沒有什麼特別發現呢？這個 如果你說醫生呢，就是支持1至3年嘅啦，大概系30%度啦。 嗯。 咁就完全话零嘅唔可以嘅，就大概系接近40%度啦。 嗯。 咁然之后，如果你话系4至6年嘅，相对就少啲，大概20%度啦。咁啊，护士嚟讲都系支持1至3年嘅最多，大概40%度啦。咁支持4至6年嘅少啲啦，20%度啦。咁另外就系有25%到，就系话零嘅唔可以有。咁就所以见到其实我谂1至3年系比较上多人支持咧。 嗯，少过一年系咪有一个？系咪有一个？ 嗰个零，其实佢冇少过一呢个，一系就零。咁就医生嚟讲，即系我哋有两个唔同嘅问题，一个就系你认为赞成定系反对要有一段时间一定系喺公营机构工作，就系多过一半话唔可以。但去到问嘅咁，如果要有嘅时候，你认为嗰、那个？年期幾多算合理呢？我都俾埋個零嘅選擇佢，咁嗰個就38%，三成幾四成之間度啦，係零。 如果留1至3年，但雖然都唔知道究竟係喺邊個階段之後啦，即係咪升職之後啊，定係專科畢業之後咧？對於成個人手嘅增加幫助有幾大？ 都有嘅，因為我哋最重要嘅人手增加就係兩樣。第一，你真係可以落手落腳幫到一啲譬如手術，咁嗰個最好咧就係即係接近差唔多佢係。成為專科醫生或者剛剛專科醫生之後幾年，咁但另外同時間人手嘅需求咧，就係喺前線幫手，譬如係巡房啊，幫手係睇病人啦、你有 supervision 即係有監管嘅情況底下睇啦，咁呢啲就係比較上年資淺嘅同事都會綽綽有餘嘅，可能係畢業之後2、3年啊升而嗰班，咁所以兩個情況都會人手係有需要嘅。 嗯，我见局长之前都提到话，考虑到唔同部门嗰个人手短缺情况有唔同啦，一啲医护嘅培训需要嘅时间都唔同啦，所以就唔会统一嗰个嘅年期要求嘅。你同唔同意咧？同埋头先讲到除咗医护之外，其他嘅职系啦，佢哋对于要留喺公营医疗系统一定年期个睇法又系点嘅咧？ 嗱，咁讲啦，即系的确每一个专科咧。你同埋唔同嘅專業啦，即係醫生啊、護士啊、職業教師等等咧，個訓練都係會好唔同嘅。咁你如果單講係譬如醫生啦，咁有啲你即係手術操作嘅要求係高啲嘅科目，可能佢要有足夠嘅數目嘅個案，佢先至熟手，咁時間可能會長啲都唔出奇。咁但係實際上你話幾長幾短咧，這個就去到個專科嘅訓練。專科訓練咧就應該係俾翻醫專佢嗰15個專科。学院去决定翻嘅，咁所以就我哋要睇睇就、你最后都可能问翻医专嗰方面。咁另外一样咧就是、 即因应唔同嘅专科有唔同嘅留喺公营医疗系统个强制嘅年期有唔同噶嘛。 或者如果你剛才咁問啊嘛，你好，你嘅前設就如果係咁嘅話，咁就有可能你要問翻嗰邊，即係講緊個訓練方面。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人手唔夠咧，咁有啲科目佢人手唔夠咧，又未必係你訓練時期最長嘅科目。咁但呢度要好小心，因為你到底嗰、那個，如果我哋將佢同個執照或者係專科資歷掛鈎嘅時候咧，咁你專科資歷睇嘅咧，實際上就係應該係一個人員啊，不論醫生好、護士好，佢嘅能力水平就。 唔係咁應該去利用呢一樣嘢咧，去咗去做要留住啲人喺個機構入邊噶嘛，兩回事嚟噶嘛。你留人喺樹同佢係咪達到個資歷係兩回事，所以你即係唔應該係太過重疊咗呢兩個功能嘅。 其他職系咧，頭先講除咗醫生、護士之後，係咪都問到其他，譬如牙醫或者係咪有其他職系都問到 嘅 個睇法？ 有嘅，答得比較上多啲嘅醫生、護士之外咧，就係職業治療師，咁藥劑師其實人數都唔係太多。咁我哋分析嘅時候咧，都略略係分析埋職業治療師同埋藥劑師，但係實際上數目都比較上細啲，其他啲就更加細啦。咁職業治療師我提一提咧，就係佢哋比較上多都係不贊成啊，係有個強制性嘅年資喺公營醫療體系入邊嘅。咁就藥劑師咧，你就好難分析，因為其實好多根本就從來都未喺公營機構做過。你哋畢業嘅時候咧，香港而家個特別情況就係話佢有足夠嘅藥劑師，所以政府都請唔曬，公立醫院都請唔曬。即係你要佢逼佢喺公立醫院做，佢梗係唔制啦，你都唔請我。所以有少少唔同。 OK， 整體嚟講，你覺得喺個調查度有冇睇到話啊？點解會公營醫療系統留唔到人啊？或者有冇啲乜嘢改善方法咧？除咗話強制一啲嘅即係醫生護士留喺呢個系統公營系統嗰度繼續做嘢一定年期。有冇其他嘅睇法？ 有嘅，其實即係多謝呢個問題，呢個先係最重要的。我覺得咁其實公營機構咧吸引到同事嘅咧，就最重要係有機會去處理一啲危急重症啦，接受訓練啦，可以照顧到基層市民咧，貧富大眾啦，去培訓新人都係一個好大吸引嚟嘅。咁部分就覺得可以參與醫學研究啦。而最唔滿意嘅咧，都一定係工作量㗎啦，真係太大嘅。咁醫管局嘅管治亦都係被評為比較上差嘅一個令到同事即係意欲離開嘅原因啦。咁參與行政工作亦都係好多前線嘅醫護人員係唔係太希望有。咁人事關係啊、評核同埋晉升機制等等呢啲都會係有個負面嘅評核。咁你話如果可以吸引到同事留低嘅咧，就好得意咧，就有發覺差唔多所有嘅職系咧，絕大部分同事都認為咧係加強公司型協作、減低公立醫院工作量咧，呢個係會最有效嘅一個方法。咁加薪啊，或者優化後潮津貼啊，房屋津貼啊，有滿酬金等等呢啲都有人去選擇，但最重要似乎就真真正正係嗰個加強嘅公司型協作嚟到去減低公立醫院個工作量，呢個似乎係最重要。 嚟緊會唔會話點樣跟進你哋呢個調查結果都？ 其實結果我哋都交俾政府嘅，咁希望將來嚟講一段時間都係大家密切溝通，真係可以見到政府係廣泛咁再同業界傾啦。咁即係當然持份者除咗業界之外，更加重要嘅持份者一定係廣大市民嘅。咁我哋所希望嘅咧就係整件事情做咗出嚟之後咧，就係可以真係幫到市民，咁等解決到我哋而家醫療上面人手不夠嘅問題。 Okay. 好，唔該曬林志源。林志源咧就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講到調查佢哋一啲嘅醫護啦，點樣睇政府嘅講法，就話正研究咧強制醫護人員喺公立嘅醫療系統嗰度服務一定年期。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醫學會會長鄭志文，早晨。 早晨，你好， 鄭志文啊，點睇政府呢個話研究，即係有一啲嘅醫護專業人員都要留喺公營醫療系統一定年期？你本身對於呢一個嘅講法或者做法有啲咩睇法嘅咧？ 我諗其實最緊要咧就係諗下個核心點解會即係推出咁嘅方案啦。咁好明顯就係話解決譬如醫療服務不足或者輪候時間過長啦，特別喺公營嗰度。咁就其中一個方法，譬如之前就講輸入海外醫生啦，咁其實都差唔多做咗㗎啦。咁但係好快其實都未開始見到個結果咧，就諗第二個方法。咁我哋暫時嚟講其實唔係一刀切咁話，總之反對。而是在而家未有細節的情況之下咧，其實好難討論。譬如你好空泛咁問大家，我哋強制你做一件事啦，不過冇細節，咁你覺得點啊？咁好多人本能反應就話咁梗係唔好啦。即係我都唔知道你強制，即係強制呢個字眼，其實本身好多人都唔係好接受。咁但係如果能夠解決件事，而係有一個機制係好好討論出嚟。咁大家覺得係幫到嘅，而唔係話真係純粹強制咗出嚟，咁跟住又點呢？又可能有第三、第四個方案或者建議，咁變咗好難大家去真係即係有一個 明確嘅共識咧，喺呢個咁早嘅階段。 OK， 嗱，鄭志文助理再因為個特別交通消息講一講先。啊，屯門龍門路往龍鼓灘方向近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慢線封閉，現場非常擠塞。龍尾去到龍富路近龍日村，意外亦都影響到屯赤隧道往屯門方向車多，龍尾去到管道嘅出口嘅咁。繼續同阿鄭志文傾下，頭先就講到即係你哋點睇呢一個嘅説法啦，就話強制呢個字咧都可能都有啲反應嘅咁啲即係醫護界咁。不過我見到林哲源做嗰個嘅問卷調查，問到500多位嘅醫護人員佢嘅睇法咧，就話受訪嘅醫生咧贊成嘅都有43%，反對有57%；受訪嘅護士咧贊成甚至有54%添，再多啲嘅反對有44%。點睇嗰個調查結果咧？同你日常接觸嘅醫護嘅睇法又有冇係咪一致咧？係咪？ 我諗首先有調查絕對係好事嚟嘅，即係至少知多啲唔同人嘅睇法。不過我留意到一點咧，咁阿 David 啦，林志賢佢個調查咧，其實個受訪者咧好多個個年資咧，其實已經20年以上啦，講緊醫生啦。咁其實平均年齡都有15年嘅，咁亦都好多仲係喺醫管局度工作。咁如果其實我哋往回看啦，即係如果即係你問我做咗20年，咁你做多2年或者即係。之後攞咗專科或者畢業做多2年，有冇問題？冇問題啦，我都做咗20年咯。咁同埋好多時佢已經去到管理階層啦，你喺20年或者我已經唔使話，譬如2-1 call 咁樣，咁已經忘記咗當時嗰個狀況，同埋咁我多啲人喺我下低去做啲前線工作，咁我管理咪容易啲咯。咁即係可能有咁樣嗰個原理喺後面，咁但係我哋至少知道一部分人點樣諗啦。 你覺得因為頭先你都話冇一啲細節啦，但我哋都嘗試去傾下，就係究竟如果要統一即係喺留喺公營醫療系統做一個年期，有冇需要統一所有嘅職系都係一樣嘅咧？有冇話即係強制啲醫護全部要留喺度幾多年啊？或者係一個乜嘢狀態？即係譬如佢哋係咪正式註冊之後就要計咧？定係專科訓練之後計咧？定係升職之後計咧？咁你哋有冇一啲咩諗法，或者其實應該要定個時間係幾長嘅咧？又 其實係有嘅，因為而家本身嚟講咧就有一啲科呢，譬如好似眼科、皮肤科、外科，咁其实都好受欢迎。你定好多条件呢，乜嘢条件学生之后都会去加入嘅，即係愿意嘅。咁但係有一啲科目呢，可能譬如係急症科啊，或者係普通科门诊啊、家庭医学，或者有啲麻醉科，咁可能大家个投入嘅意欲又低啲。咁你再定啲条件呢，就可能冇人去参加。咁变咗，所以可能反为即係令到嗰、那个即係唔平衡嘅状况更加差咗。如果一刀切咁样去增加嗰、那个即係逗留嘅时间，或者强制服务嘅时间。咁另外呢，就算你留咗人喺度，如果佢做得係非常之唔开心嘅，即係咁佢好難可以提供到一啲優質服務。咁當然醫生佢盡量會啦，咁但係如果你譬如喺個工作過勞啊，咁、那個工作滿足感又冇，咁並唔係一個良好嘅工作環境。咁所以第一刀切咁強制未必可行嘅。第二嚟講，呢個年期其實冇乜大嘅傾向，我哋因為除咗話醫生嘅人手之外呢，其實好多方面要睇嘅。其中一個就係其實錢啊，資源問題。譬如你增加咗醫生咧，第一個人工會多咗啦。你強制留咗每年600個畢業生喺度，你10年已經有6000人啦。咁政府要俾一定嘅錢喺度嘅。咁同埋增加咗醫生咧，其實市民嘅期望增加咗，咁好多服務其實係需要增加。嗱，簡單講，譬如年紀增加，點解會個醫療需求多咧？譬如膝關節換肢啦，我哋個膝頭脆化咁換臼。咁除咗醫生做個手術，譬如4.5小時啦。咁但係之前之後呢，好多其實輔助嘅復康啊，個教要錢買啊，物理治療啊，住嘅床位啊，或者家居嘅料理，咁其實係好多嗰個前後嘅服務要加落去，咁都係需要人手同埋錢嘅。咁但係係譬如政府嗰個預算究竟係願意投入再多幾多錢落去貨幾多年啊，咁樣呢其實都係要好好討論先得。 整体你觉得呢个留一定年期嘅做法，可唔可以解决到人手嘅问题咧？ 我谂如果你即系可以，即系流动性一定得嘅。咁你譬如强制所有要留3年，咁如果唔得就又可以改法例5年。咁其实结果一定得嘅。 但個問題就係你嗰個服務始終都係要有一個選擇性同埋有個限制。我講政府或者醫管局提供嘅服務，即係如果唔係你不停咁樣開診所或者醫院嚟到去增加人手，咁當然好事啦。但你唔選擇個服務咧，因為其實個服務差唔多，個需求係無限嘅。啊，即係等於好似公屋咁，如果你係個目標係全港嘅市民都有權去住公屋，咁其實係好難可以滿足曬所有人嘅需求，始終有個選擇同埋嗰個考慮喺度。 Okay. Okay. 好啊，唔該曬鄭志文同你傾到呢度。鄭志文係醫學會會長，講到有關於林志源啊，立法會議員林志源咧係有一個嘅調查，問到一啲醫護對於強制醫護人員等等咧喺公立醫療系統服務一定年期嘅睇法，你自己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胡太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胡太，請講， 我哋都係做即係 inbound 啦，即係外國嚟嘅客人啦、 入境嘅團嚇， 係啦，咁、其實而家呢個團進團出咧，其實我諗政府都係想盡量幫旅遊業啦，但係其實呢一個方法咧。好老实讲啦，真系咁就系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自己呃自己。你自己将心比己。如果你自己系客人，你会唔会咁样嚟？除非香港有禁集咯，系唔会咯。同埋你要人哋嗰啲餐厅啊，咁多样嘢搞咁多嘢，你其实一切嘅嘢，只要将心比己，将自己只脚着落人哋对鞋度谂下，就知道可唔可以实行。唔可以喺度成日喺度空中做故事咁样。即係其實我都知道大家有困難，大家拖住我哋。而家連康泰都執咗笠啦，佢仲想幾多餐廳啊，幾多旅行社啊，幾多嘅地方執笠，佢哋先至可以再諗下我哋實際嘅需要。其實政府其實係咪可唔可以直接問下我哋一般嘅旅行社，我哋大部分嘅人係點樣諗，有咩需要，係直接幫到我哋咯？ 你哋希望係點咧？譬如而家其實旅行團都。以前都是要安排一个特定的食肆或者特定的地方给旅客吃的。 但是你想的什么特定的什么成旅行是什么意思，旅行是自由自在享受人生嘛。你这么多你第一个检测我觉得是可以的。有些客人其实都会怕的，如果检测是中了的那怎么呢、是不是在香港困住他呢？如果你说中国下来的、或者是东南亚的，他们可能乖一点，可能都試下啦，咁係咪嗰個距離唔係咁遠？如果你話歐美嗰啲，人哋根本就係天生愛自由嘅，你唔使諗啊！佢總之聽見有啲咩好古怪嘅情況，咩零加咩，你就算講零加零，人哋都唔知你係乜，佢都唔會考慮。同埋而家港幣好高啊，我哋嘅競爭力係好弱嘅，我哋其實已經係好擔心，我哋已經咧係自從修例嗰時已經捱咗三年幾嘅啦， okay, 明白。 所以其實我唔知道政府，其實政府係好好心咯，我覺得佢做好多嘢都好好心，但係有陣時係距離嘅現實係好遠啊。同埋而家咧，佢推出嗰啲咩綠色生活本地遊津貼俾我哋，係咪？ 嗱，呢一個胡太，不如呢個就我哋轉頭新聞之後再繼續傾啦。呢、這個關於呢個本地遊方面，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由泰国曼谷返香港之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正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隔离。期间他会在屋企工作，按需要以视像出席会议。特首办发言人话，李家超访问曼谷四日期间的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都是阴性。至于陪同李家超出访泰国并且在昨晚回香港的行政长官办公室职员，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当局正是评估是不是将他们列为密切接触者，在完成评估之前，他们暂时会在屋企工作。国际榄球赛事接连被发现播放国歌的时候出错，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黄敏超说，今个星期会同所有属会开会公布新指引。他说出赛队伍需要将合规格的国旗和国歌提交给大会并且签署确认，亦都要带备后备的国旗和国歌。 黄敏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再出现播错国歌等的情况，在镜头下的人包括运动员、队长、教练等有义务表态，例如举起 T 字的暂停手势，如果情况严重就要离场。他提到队伍最高负责人，例如团长、领队等，可能在奏国歌期间站在观众席，就算举起手都未必有人见到，但是相信运动员可以即时叫停大会。被问到如果不跟从指引有什么后果，黄敏超说会视乎严重性再处理。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6,824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277宗确诊和24,547宗无症状感染。北京再多两宗死亡个案，分别是91岁的女子和88岁的男子，两个人都是长期病患者。广东疫情持续，新增9,085宗本土个案，大部分仍然在广州。白云区即日起至星期五严格限制人员流动，市民非必要不要外出，小学和幼稚园暂停翻学和面授课，地铁和公交暂停服务。北京本土新增962宗阳性个案，较前一日增加50%，当中266宗是社会面筛查人员，较上一日增加超过1倍。河北新增736宗本土感染，大部分都在石家庄，当地多区今日起至星期五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炮击，俄乌双方互相指责是对方所为。国际原子能机构谴责袭击，表示可能会酿成重大灾难。机构表示，核电站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发生10多次爆炸，派驻当地的专家组引述核电站管理层提供的资料说，站内部分的建筑物、系统和设备损坏，目前并未引发核风险。组织总干事格罗西发表声明，说炮击非常令人不安和不可接受，又说无论是哪一个发动炮击都必须要立即停止。格罗西说，专家组计划在当地星期一对核电站的情况进行评估。不过俄方接管核电站的营运商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如果要检查和核安全无关的设施，将会被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骤雨，听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4,000，是17,473点，跌523点，总成交金额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6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7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8蚊，跌9.8；美团153蚊，跌7.4；盈富基金17.54，跌5.4；阿里巴巴75.45，跌4.5；京东集团206.8，系跌11.2；友邦保险73蚊，跌3.1；中国平安40.1元，跌2.35；恒生中国企业59.86，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40.36，瑞士法郎0.955，加元1.341，人民币7.154，英镑对美元1.186，欧元对美元1.031，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 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5点，跌13点。港金报16,330蚊，跌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63美元，卖出1,74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姑先同你睇翻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屯門龍門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而家慢線需要暫時封閉，龍尾去到黃珠路近住友愛村。意外同時影響到屯赤隧道去屯門方向車多，龍尾就喺管道出口。重複一次，屯門龍門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慢線需要暫時封閉，龍尾黃珠路近住友爱村。意外影响到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管道出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都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一节过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的，出九龙方向龙尾在马场，而入大埔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都是车多，隔龙尾丽景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另外啱啱收到屯门龙门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喺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6至2000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0月7号至12月10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3年1月14号或之前到换证中心换证。换证计划已经进入尾声，未换证的就快点预约吧。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提起公共屋邨，第一时间梗系谂起入面嘅麻雀声啦，尤其系过时过节嗰阵，直头系增添节日气氛啊！仲有啊，楼上四方城杀声震天，楼下公园嘅小朋友咧就嘻嘻哈哈，实在系相映成趣啊！如果想感受屋邨嘅情怀，就记得听实《开心日报》手下留情内， 由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房屋协会联合制作嘅 《花园里的人情味》。 2022年11月21日，港协暨奥委会计划向属会发出国旗国歌指引。 卡塔尔世界杯开幕，有商场开放至凌晨直播赛事。 新增7,736宗确诊，多13名患者离世。 联合国气候大会同意设基金，协助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国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講到政府公布嗰個團進團出嘅方案咧，就可以安排一啲皇馬嘅入境團客咧，可以去到一啲特定嘅餐飲處所嗰度用膳啦。咁啊，除咗餐飲處所有啲防疫措施，包括安排有密封間隔嘅獨立房間等等啦。咁啊，另外其實旅行社都要自己去聯絡咧呢啲餐飲處所咧，去傾點樣合作啦。而另外亦都要旅行社要預先向旅議會係做登記行程，一啲接待嘅酒店同埋頭先講到呢啲餐飲處所預先做登記啊。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頭先喺答半之前咧，就係同阿胡太傾緊嘅，佢自己本身都係做旅行社嘅，繼續同佢傾先，胡太。早晨， 系啊，早晨啊。 头先你讲到即系对呢一个团进团出有啲睇法啦，觉得未必好帮到啦，同埋讲到一啲本地团嘅情况系嘛？ 系啊，其实我哋都好感恩政府俾一啲津贴名额我哋，系咪？等我哋有翻啲钱营运。咁但系其实佢哋俾一来俾钱我哋咧，但系佢个政策咧好古怪，那个名额系限住我哋几时完成嘅，如果唔系就冇，系咪？突然之间明明用到四月嘅名额，就话十一月要用晒。跟住再俾另外一支我哋，但系我哋一毫子都睇得好重噶嘛，梗系想用晒名额，搞到个个咧好似咧厮杀战场咁样，将嗰啲名额间平间贱咁掟出去。你有时睇下，你留意到有啲地方竟然卖到20蚊一位，又食又去成日又车又剩，即系去利用个政府个名额嚟到用，自己宁愿赚好少。其实嗰个钱系津贴我哋旅行社噶嘛，津贴我哋旅行社，但系而家。本末倒置咗，个个都大贱价咁样卖出去，20蚊一个团，50蚊一个团，咁样嚟到自己就执翻些少咁样。其实政府俾呢啲名额，我哋系咪帮我哋咧？定系想啲市民去玩得好开心咧？我哋都系好感恩，但系佢个名额嗰个限期可唔可以唔好咁逼咧？突然之间又再俾我哋，我哋都好开心，又话要四月之前要用晒。其实如果政府睇下嗰啲。即系佢哋推出嗰个团嗰个价钱咧，佢哋真系会大吃一惊嘅。我见到有啲长者团，佢虽即系用食得几好，都系2蚊一个团。我哋做开外国入嚟嗰啲，又唔识做，我哋亦都冇呢一群嘅 basic 嘅客。我哋慢慢做，由朋友啊一路咁样拉出去咁做，谂住慢慢做，唔系慢慢做，即系尽量做。但佢个名额咁急，我哋要我哋做完， okay. 我哋根本系受惠唔到咯。 O、okay, K， 都系嗰个限期嗰个问题影响到。唔该晒胡太，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各位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对于一啲本地旅行社，譬如做入境团嘅经营情况啦，或者头先讲到团进团出，你点睇咧？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喺疫情期间一啲网上赌博嘅求助个案咧，有机构都话见到一个趋势系上升嘅咁。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嘅观察啦，或者佢哋收到嘅求助数。谢点啊！电话旁边有明爱展情中心高级督导主任伍淑平，早晨。 早晨。 你哋见到近年话嗰个网上赌博嗰个求助数字，系咪你哋机构嚟讲都观察到系一个上升趋势咧？ 是的，因为呢我哋都预备世界杯啦，我哋会睇返呢过去五年呢我哋一啲求助数字呢有冇一啲嘅变化。如果对比起呢2017年同埋去年呢2021年嘅时候呢，我哋睇到呢嚟到我哋中心呢去接受服务嘅朋友呢，佢哋同我哋表达佢哋係有接触呢网上赌博嘅朋友呢係上升咗5.3倍㗎。 嗯嗯嗯嗯，这个你哋是一个调查定是纯粹攞求助数字去做一个分析的？ 是我哋去了解返啦，分析返呢是嚟求助我哋中心戒毒辅导嘅朋友佢哋一啲嘅背景。 你全部都是嚟自呢一啲嘅即叫做求助嘅人啦，系咪可以？ 冇错，有赌博问题嘅朋友。 佢哋通常是参与边一类型嘅网上赌博？即系网上赌博都好多类型噶嘛。 是，其实呢都好各色其色的。我想呢在大约一两年前呢，我地留意得到呢因为疫情嗰个影响啦，波啦、马啦，甚至乎是过去呢一啲朋友可以去到澳门赌场参与一啲赌场里面嘅赌博活动啦，譬如百家乐啊，其他一啲嘅賭法啦嚇，大細啊咁樣，咁同埋咧麻雀咧都會有一啲嘅趨勢咧，就轉咗去網上嘅形式咯。 有冇話見到即係最主要就可能一啲實體嘅賭博變咗一啲網上嘅賭博啦，或者有冇觀察到喺你哋嘅求助個案度多咗一啲新興嘅網上賭博項目，都令到人哋易咗係沉迷賭博嘅咧？ 有嘅，我哋嘅個案咧都有時會同我哋去講翻咧，就係、是、因為咧網上嘅平台咧，其實係有好多嘅選擇。過去咧就係、是、譬如一啲嘅朋友佢哋賭波。當佢哋咧可能係啊輸咗波啦，咁佢哋會再喺平台上面去睇下，哦有冇其他一啲嘅賭博活動咧？佢哋都係覺得好奇啦，或者覺得自己都有啲認識，喺、其他嘅運動項目啦，例如係足球、籃球啦、桌球啦咁，咁佢哋咧都因為咁樣咧而被吸引咧，都係有接觸嘅。 嗯，即系以前就少啲呢一类嘅运动项目嘅赌博嘅， 系嘅，系嘅， 咁同 而家电竞咯，系咯， okay. 都系年轻人较为觉得有兴趣，同埋觉得咧熟悉背后一啲嘅实力啊，各样嘢咧，佢哋都会觉得咧自己系有赢钱嘅信心。 嗯，但系呢个同疫情有冇关系噶？ 我哋睇咧，因为喺我哋嗰个嘅研究嘅里面咧，我哋之前咧揾咗十一位嘅戒赌嘅朋友啦，去做一个质性嘅研究啦，了解佢哋咧嗰个赌博行为咧有冇俾疫情去影响。咁所有嘅朋友咧，佢哋都会表达咧，因为疫情咧一个社交距离嘅措施嘅实行啦，佢哋少咗一啲嘅社交活动，甚至乎咧系因为佢哋嘅工作唔稳定啦，收入减少啦，佢哋时间多咗。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容易咧去轉向咧，就係喺一啲網上嘅賭博平台。咁呢一個咧，我自己睇咧都係同疫情咧係有一個嘅關係。 嗯，我另外見到你哋都好似話一啲網上賭博嘅廣告都係咪多咗啊？呢一個有啲咩特別係即係大家去留意一下，即係或者小心啲嘅咧？ 嗯，我谂咧，因为而家咧就因为嗰个嘅网络嘅渗透率好高啦，好多朋友咧都好多时都会浏览一啲社交嘅网站啊，好多唔同嘅网页啊咁，其实好容易咧就会见到咧一啲赌博嘅广告咧弹出嚟，甚至乎系一啲嘅通讯软件嘅群组啊，有一啲朋友咧就系、是、可能佢本身系好中意足球嘅，甚至乎咧有啲嘅围炉咧，大家去倾下咧你会点样去买嗰场波啊？大家有咩？心得，往往咧喺呢啲群组嘅里面咧，其实系有一啲即系提供咧非法赌博平台嘅朋友咧，佢哋都会个别咧去联络翻群组里面嘅成员，去介绍佢哋咧有唔同嘅非法赌博嘅途径啦，网上嘅途径啦。咁有啲朋友咧睇到咧就系、是、似乎网上赌博呢一啲嘅平台咧，系比合法嘅赌博嘅平台咧，好似叫着数啲。例如咧，佢哋系可以叫做落注500蚊。但系原来咧就会再送多100蚊嘅落注嘅金额俾佢哋，咁又或者系唔需要咧有一啲嘅现金嘅方式啦，以至到咧佢哋会觉得赌咗先，赢咗咧就可以直接即系有钱收啦，输咗咧亦都系迟啲先至找数，咁各色其色嘅情况咧就令到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系被吸引，觉得尝试一下啦，咁跟住咧就会出现咗一个越赌越频密嘅情况出现。 嗯，整体嚟讲，你有啲咩建议？譬如对于呢啲网上嘅赌博活动越嚟越多啦，你哋留意到啦，或者点样规管呢啲活动啊？ 嗯，我咧都系希望咧政府有关部门咧系加强监管啦，大力去执法啦，喺网络上边咧去巡查，即系多一啲，又或者系更加让市民咧能够去识别。哪一些情況是他們已經是參與非法的網上賭博活動了，還有我相信呢、就是市民需要知道呢，其實他們參與、一個的非法賭博活動呢，其實他們已經是要承擔法律責任、我相信呢是在世界盃即是剛剛開始、如果警方呢是已經是打擊到一些非法賭博活動，甚至乎呢去、即拘捕到一些呢參與非法賭博的人士呢、我都期望可以让公众知道，以至到加强了那个警惕，不是说即自己参与一些境外的投注活动不会那么容易被警方去即留意得到。 嗯，不过讲开即网上赌博的一些人士和实体赌博的人士，如果真的他们所谓的成瘾或者沉迷了的时候，身边的人要发现是不是都有不同的难度呢？ 同意嘅，因为咧网上赌博咧，我哋睇到嗰个隐蔽性咧相对较高。过去咧可能系一啲嘅朋友咧，佢哋去马会落注啦，佢哋系实体嘅落注嘅时候咧，可能会即系保留住啲现金券啦，或者落注嗰啲嘅即系波飞啊、马飞，家人咧或者喺呢个渠道里面咧能够去留意得到屋企各位嘅 家人咧就係、是、有賭博嘅行為，但係而家咧就係、是、好容易拎住部手機啦。其實究竟係即係純粹係瀏覽一啲網上嘅資訊，還是係留意緊一啲賭博嘅資訊，甚至乎已經係喺嗰個嘅時候咧，佢哋係落緊注咧？我相信家人咧都係難以識別嘅。 嗯，第一就係、是、首先家人或身邊嘅人知唔知道佢哋已經係網上面賭博成癮啦？但係就算知道咗，屋企人要。即點樣去處理呢一個嘅關係呢，即可能都會影響到，因為網上賭博呢個行為都可能影響到當事人同埋嗰個屋企人個關係㗎嘛。呢個你哋喺求助個案嗰度有冇聽到啲咩呢？ 絕對有嘅。我相信呢，我哋接觸到嘅賭博嘅人士呢，佢哋已經係因為賭博而面對緊佢哋生活有一啲好大嘅困難。咁最主要呢就係一個經濟上面嘅困難。往往呢屋企人呢能夠去留意得到、識別得到咧，佢哋嘅家人咧有一個賭博問題出現咧，好多時就係由嗰個經濟嘅情況反映出嚟。所以屋企人咧，佢哋知道呢一個情況嘅時候咧，已經係可能一齊去面對緊一個好大嘅債務問題。我都會喺度建議咧，屋企人咧，如果咧遇著一個咁樣嘅情況，知道屋企裏面有一位嘅賭博當事人咧，已經係有一個賭博失調嘅情況咧，我都會建議咧，先要穩定自己嘅情緒。因為佢哋咧係突然之間去知道，都唔係咧個賭博當事人咁咧，佢哋知道個問題點樣嘅去累積演變出嚟。我會建議咧家人咧要先去了解究竟發生咩事啦，同埋咧去知道咧。其實家人都有他們一個的選擇，面對債務呢並不是一家人一起去承擔，我們會鼓勵家人抱一個不離不棄不借的立場，我們是跟他當事人一起去走一條戒賭的路，但是在經濟上面我們都會看得到，如果是個賭博當事人，他能夠按他的經濟的計劃去努力的去工作，慢慢慢慢去處理他的賭博問題衍生出嚟嘅債務咧，我哋睇得到咧，呢個係有助呢個當事人咧去處理佢自己個賭博問題。 我頭先聽到你有個講法就屋企人都可以有一個選擇，但係你頭先都話屋企人又要支持佢。譬如喺呢啲情況之下，如果屋企人係個選擇係頭先你所講嘅，可以係唔借錢嘅咁，會唔會就反而就會同當事人嘅關係更加差，而可能有啲嘢就更加收埋，唔會俾屋企人知道。屋企人要幫佢哋係更加難咧又。 我自己睇咧，不離不棄係講緊咧，屋企人咧仍然係好重視佢作為家庭嘅一份子啦。咁你講得啱嘅，因為咧好多時我哋嘅朋友咧，佢哋遇到問題咧，主要係賭博問題、債務嘅問題，好想屋企人咧能夠去幫佢分擔、幫佢解決。我相信咧就係要透過輔導咧，係讓當事人咧佢去明白家人嘅一個立場。而喺一啲嘅情況底下咧，屋企人點樣去幫佢監管一啲財政啦？點樣去咧去睇住佢，了解咧佢係一個月一個月咁樣還債咧？呢一個咧係可以屋企人咧去做咗嘅角色，甚至乎喺喺屋企嘅裏面咧，有一啲其他嘅家庭基本嘅開支咧，會唔會有一啲空間咧？其實屋企人喺嗰一段嘅時間咧都可以幫手分擔，但係咧就並不是咧直接去幫個當事人咧去處理佢嘅債務問題咯。 OK， 好啊，吳淑萍。唔該曬你啊，吳淑萍。吳淑萍咧係明愛展情中心高級督導主任，講到有關於喺疫情期間一啲網上賭博嘅個案一個上升嘅趨勢嚟嘅。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仲遠，製作周偉業。 書本《人類大命運》嘅作者哈拉瑞係全球矚目嘅新鋭歷史學家，佢除咗研究歷史。亦都深入咁研究考古学、人类学、生态学、基因学等硬科学。呢一本《人类大命运》讲述智人由征服世界，到为世界赋予意义，而最后可能失去控制权嘅一个历程。全书充满数据同埋好多研究嘅资料，但系其中一个章节咧讨论到人类心灵嘅发展，科学上边咧好少涉猎嘅范畴，但系充满神秘感嘅地方。 作者在书入面指出，科学对于人类心灵的研究范围甚少，甚至有时将它排除到科学以外。他一针见血地讲出在心灵研究上面的一个盲点，就是研究对象大多数属于 WEIRD Weird 族群，即是指对象通常是来自西方 Western， 受过教育 Educated， 以工业化 Industrialized， 生活富裕 Rich，在民主制度的人 democratic， 诚然这个族群无办法取代所有的人类，所以到今日为止的人类心灵研究其实是非常之狭窄的。例如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期刊里面发表的论文之中，有 96% 的抽样个案属于 WEIRD 族群。 所以研究对象当中，有关东方文化的、低下阶层的、贫民区的、在野外森林生活的、不同政治架构的等等其他人类的心灵范畴，其实在我们现今科学或者是心灵研究里面所知甚少。更加不要讲到有关萨满巫师、僧侣或者是修士，他们都有一套系统去探索心灵。因为从他们的故事里面，我们都曾经听过一些闻所未闻的意识状态，例如无上的宁静、极端的敏锐、无与伦比的感性等等。这些范畴在科技研究中都完全没有涉猎到。看起上来，我们对自己的心灵认识远远不及对于自己手上股票的认识多。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类大命运》，作者哈拉瑞，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中大健康教育及促进健康中心创立总监李大拔教授， 地区康健中心应该同区内家庭医生并肩同行，形成无形的 A 层医疗团队，第一线处理区内病人的健康需要。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节目差不多去到尾声，不过都继续听大家的电话。有严女士打上来的，早晨。 主持，我想讲下咧，即系输入嗰啲医生护士咧，一定要佢咧喺嗰啲公立医院咧要有服务先得嘅，仲要要最得限度要服务六年先可以俾佢私人市场。 点解六年呢？有咩谂法啊？呢个系 即系点解咧？如果唔系咧，你变咗咧益咗啲私人机构。即系你同人训练嗰啲医生护士就俾晒啲私人机构，如果你唔规定佢喺政府公务，即系政府医院服务。咁对我哋香港市民系咪唔好啊？ 你讲嘅系本地啱啱培训出嚟毕业嗰啲啊嘛，系咪？ 唔系，海外嗰啲啊，即系话输入海外嗰啲医生咧、护士咧，即系应该一定要规定佢喺香港啲政府医院服务几多年先准俾佢私人机构服务。因为嚟讲咧，如果唔系咧，你输入多多都冇用噶。咁佢一乜嘢就走咗去私人机构，呢啲私人机构嘅即系医院啊嗰啲地方，对我哋香港市民系冇益噶嘛，系咪啊？因为你而家你输入佢都系想帮下，即系帮助下啲公立医院嘅，即系嗰啲人手短缺问题啫，系咪啊？所以我最低限度咧，起码要佢六年，要喺啲公立医院服务，最低限度啊， okay. 即系起码要六年先得。我想讲唔多啦吓。 好啊，唔该晒严女士，同你倾到呢度先。咁啊，严女士又讲到海外输入嘅一啲嘅医生啦。不过我哋其实较早前咧都讲紧话，政府研究系强制医护人员服务一定年期先至可以系离开公立公营医院呢一个嘅情况啦。不过究竟一定年期系去到几长，或者其实系几时计咧？究竟系佢哋升职之后计啊，定系毕业之后计啊，定系考完专科之后计咧？咁相信咧呢个一定年期喺唔同嘅专科亦都可能未必系话统一嘅嗰个年期。之后都可能会再有讨论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听日再见。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霄叔、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讲述喺1996年长三月发射爆炸、卫星返回失利等接连打击底下，一班青年航天科学家喺老一辈专家嘅带领底下，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层层科研难关，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嘅故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